据南朝鲜的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18号有赞扬我国的传单大量散发在首尔市区，使市民大为激动。传单是先后在首尔的昌信洞和明伦洞一带被发现的，其数量超过800张。